第六十集。 下午两点，孟昭分配好任务，刑侦支队联系了各处派出所，开始分头排查明潭市市郊的几处有河流流经的地带。孟昭和周奇阳去了淮安区的周边，当地派出所接到任务，已经派出了十几个民警在周围排查。这次排查任务比之前排查女孩失踪案更要难得多，毕竟视频上的这个地方除了一条狭窄的土路以及周围的树木和蒿草，根本就没有明显的标志性的痕迹，这种情况排查起来难度极高。派出所负责这次排查的民警说， 孟队，北边差不多排查了一遍，没发现照片上的地方，再远就听不到河流声了，咱们往东再走走吧。 好，走吧。 孟昭捏着照片，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之下朝东走过去，周奇阳也跟着过去了。刚走了十几米，孟昭的手机震动起来，他拿起来一看，是卢阳。 什么事？ 孟队。 电话里传来卢阳的声音，他急喘着气，似乎正在急速的奔跑，声音里夹杂着惊恐的情绪。 救我，快来救我，我拍到了证据。 你在哪儿？说地址。 我 对面的人还没来得及说出地址，电话就被切断了。孟昭立刻回拨过去，但那边立刻挂断，再拨过去。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卢阳的手机关机了。 喂，是文昭区，卢阳难道还在查周衍案？那他说拍到证据，究竟是什么证据？不管怎么样，卢阳现在应该有危险，必须赶快找到他。 孟昭立刻把卢阳的手机号发给张朝。 朝哥，立刻定位这个手机号最后的通话位置。 一旁的周奇阳看到孟昭的神色忽然变得冷峻，他忙问， 怎么了？赵哥， 卢阳有危险，走去文昭去。 孟昭说完又对派出所的民警说， 你们继续排查，有消息联系市局。 然后他抬腿朝警车的方向跑过去，周奇阳也快步地跟上了他。 卢阳， 就是之前那个公众号文章的发布者， 那篇导致赵云华自杀的公众号文章，他出什么事儿了？ 事情发生之后，他来找过我，说自己对赵云华的自杀很愧疚，想查清真相，弥补这次过错。 他真去查了？查到吴维涵了？ 不知道，他刚才在电话里说拍到了证据。 孟昭回忆着刚才卢阳在电话里的语气，急速的奔跑，上气不接下气，这总让他联想到少奇在视频之中一边惊慌逃跑一边回头的画面。他加大油门，再次提了车速， 先救人要紧。 车子从村庄的内部道路驶向了国道，这时手机又震起来了。周奇阳拿过来一看， 陌生号码。 姐，如果跟卢阳的事情有关，我尽量拖延时间，你立刻发消息让张朝定位。 好。 电话接通了，听筒里传来一个声音， 孟警官。 那声音极度失真，一听就是经过处理的假声。 你是谁？ 孟警官，你是不是有个叫卢阳的朋友？ 你是吴威涵的人。 我只是一个想要奉劝你一句的好心人，案子查到这一步就适可而止吧，如果继续查下去，那你身边的人可能都会跟卢阳落得同样的下场。孟警官，做个识时务的人对你来说不是坏事。 你把卢阳怎么样了？ 孟昭说着看了一眼周奇阳，周奇阳朝他比了一个 OK 的姿势，意思是季真那边已经接到消息开始定位了。 孟警官，与其担心死人，不如先去医院看看你那位受伤的朋友。 陆时琛，这人的意思是陆时琛有危险。 孟昭的手指顿时捏紧了方向盘，右脚下意识急踩刹车，车身抖得朝前一晃，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前倾。孟昭竭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当务之急，他必须要给季真留足时间，让他们查到这个人的位置。孟昭把车速放缓，一边停车一边说， 你在威胁警察，吴威涵已经被关到了看守所，接下来只会有更多的罪证将他送进监狱，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替他卖命，你觉得值吗？留卢阳一条命 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 他还没说完，那边的电话已经挂断了。孟昭立刻给陆时琛拨电话，滴滴声响起来。在等待的时间里，孟昭问周奇阳：“ 定位到了吗？”“ 定位到了，朝哥把地址发来了。” 周奇阳看着手机上张朝发来的消息，见孟昭拨出的电话没人接，他着急地问道：“ 朝哥，你朋友会不会真的有事啊？”“ 不知道。” 电话依然无人接听，孟昭又拨了护工的号码，同样没人接。滴滴声一直在响，孟昭的心脏不住地往下沉。 医院那种地方，每天出入的人成百上千，鱼龙混杂，如果真的有人混迹进去，对陆时琛做了什么？ 想到这儿，孟昭对周奇阳说：“ 我得先去医院一趟，你根据季震发来的定位立刻发协查通告，封锁周围的交通关口，任何人车出入都需要严查，然后你赶紧带人过去，我稍后就到。” 孟昭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医院。车子开往医院的路上，他又打了好几个电话，但是全部都没有拨通。孟昭控制不住的往最坏的地方想： 陆时琛重伤未愈，身边除了护工也没有其他人陪着，如果真的有人想要对他下手，此刻便是最好的时机。一定是吴威寒，那场车祸就是吴威寒策划的，他知道陆时琛因此受了重伤。妈的， 从疗养院救出来的那几个人都被安排在四楼最东侧的监护室里集中治疗。陆时琛刚一走过去，门口负责看守的警察就拦住了他：“ 过来干什么呢？”“ 哦，我是你们孟队的朋友，他让我过来看一眼这里的情况。”“ 朋友？” 那警察打量着陆时琛，想起了几天前帮救护车挡住了一起车祸的那个孟队的朋友，听说徐局还亲自来送过锦旗。因为这件事儿，陆时琛已经成了市局上下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名人了。 就是那天跟孟队一起去疗养院救人的。 嗯，我给你看孟队和我的聊天记录。 陆时琛说着伸手到兜里，眉头紧跟着微微的皱起来。 抱歉，手机落在病房了，我回去拿。 算了算了，你伤得这么重，还是别跑一趟了，进吧。 那谢谢了。 门打开了，陆时琛径直走到那个老人的床边，盯着他的脸。 难道是记忆出现了偏差吗？还是说12年过去，这个老人的面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呢？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虽然同样头发花白苍白且年迈，但却跟记忆里那个在疗养院地下室见过的老人并不是同一个人啊。如果记忆没错的话，难道这个老人被调过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老人为什么会被调包呢？难道是这几个月做的事情已经被察觉到了？倒也有可能，几天前去疗养院那次应该会被监控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陆时琛抬起头来，视线落在病床旁边的紧急呼叫按钮上，他走出去对门口看守的警察说：“ 哎，那个老人的手指刚刚动了一下。”“ 动了？那得赶紧叫医生过来看看。” 警察推门进去，按了紧急呼叫按钮。几分钟之后，医生过来了。在检查了老人的基本情况之后，他有些奇怪地说：“ 没什么异常啊，刚刚是手指动了？”“ 对，只动了一下。”“ 哦，那也有可能是神经支配的手指无意识抽动，说明病人的情况在好转，还得再观察一下。”“ 哎，这个老人之前在疗养院注射那种药物多久了？”“ 具体时间不好推测，之前孟队也问过这个问题。”“ 哦，有几个月吗？”“ 啊，不不，几个月绝不可能。从这个老人的身体检测情况来看，他接受注射的时间是几个人当中最长的，少说也得有十几年了。” 我想看一下他的检测报告。 您是？ 医生看着陆时琛，面前这个人的长相和气质相当的忧郁，身上穿着病号服，似乎是住院病人。 啊，我跟你们孟队一起去疗养院救过人。 哦，您就是那位救了一整辆救护车的人。啊，来来来，检测报告在办公室，您跟我来。说起来那天的事情啊，真得谢谢您呢。 您太客气了。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